202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3年莫斯科田径世锦赛。他审讯期间声称并非包庇运动员，而是为了保障国际田联的财务状况。迪亚克现年87岁，1999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国际田联主席，民判之后随即表明上诉。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03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5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98，瑞士法郎0.91，加元1.31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63美元，卖出1960.3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在清晨5点，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西沙之東南約390公里，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中部並逐漸增強。本港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增多，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周初仍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想移民退休去世界不同的地方，难不难的呢？一起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第一呢就是技术移民啦。如果不是呢就是给那些后生仔呢学生签证啦。还有呢就是投资移民啦。第四个方法呢就是创业移民啦。有几多长者是移民到新加坡退休的呢？我觉得呢数字不是很高的。因为多数的长者如果他们移民过来新加坡，很多都是跟家人过来，除非他们是移民过来是因为长者自己本身是过来创业，或者是长者本身是投资移民，如果不是他们都是因为仔女移民来新加坡，他们的仔女就申请给爸爸妈妈过来一起移民过来新加坡。知道呢新加坡投资移民呢都要几多钱的。他们要投资最少呢是250万波子啊。如果哥哥姐姐你们是艺术人士呢，或者你是专业人士呢，都可以试下申请移民过来新加坡的啦。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上 pets.gov.hk 睇下啦。 今晚11点你会做啲咩啊？ 睇书换礼物咯。 睇书换礼物？ 系啊，只要上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阅读平台15分钟的约会网站，

都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李克勤《月半小夜曲》开始嚟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咁而家我谂系都系月半嘅时候啦，啱啱即系初一十五咧，一半一半咁嚟紧嘅咧就呢个月份啦，就八月十五是中秋，不过今日咧就系初一，咁所以就要有呢一只歌作为开始，踏入八月份嘅时候咧，都系一个话嫁趣嘅好嘅月份啦，中秋人月相圆啊嘛，而喺呢段日子里边咧。我想望上去的天空的月光应该都靓啲明亮啲啊。十五呢就应该是在再两个礼拜之后的正日呢就是星期四，即是两个礼拜后的今天，就是八月十五是中秋，亦都适逢是国庆的日子，好像双喜临门咁。但是中秋放假呢就是在翌日的时间，就是星期五，跟住嗰个呢就是星期六。以前嚟讲呢是一个长假期啊，哇，星期四就开始有一个嘅假期放，加埋星期六日有四天。不需要请假都可以作一个短程的旅行。咁而家呢旅行都得，你已经是思想去旅行。一系呢就是本地游都得嘅。咁好多嘢呢就是点样嚟就点样做啦。去本地游呢其实可能好多地方呢自己都冇去过，只係听过。咁如果鍾意旅游嘅朋友呢就趁呢段时间去足迹遍香港。今日是八月初一啦，新历嘅日子就系九月十七号，星期四清晨时间五点十六分半，早晨。You 陈美玲愿君真爱不丧气。陈美玲咧，佢初出道嘅样子，长发姑娘揸住个吉他，后嚟就唔需要揸住吉他，都系做歌星。然之后咧就系继续读佢嘅书，嫁咗去日本，仍然都系不忘去努力读书，做埋妈咪，仲带埋小朋友翻工，系亦都系母乳喂哺，好多嘢佢都能够做得到。去到今天，你见到佢三个仔仔咧，全部都可以系即系。高材生的畢業，入到啲名校的大學，然之後咧，個仔又結婚啦，自己做埋奶奶啦。咁同啲仔拍住影相嘅時候咧，真係一啲都唔覺得佢係媽咪，好似覺得係家姐嘅樣子嚇，即係一個家姐有三個細路。真係呢個保持呢個年輕嘅一個方法係咩咧？其實咧，佢都話不外乎，其實咧就係你要有一個樂天嘅一個心境啊。咁同埋你要有一個好好奇嘅心，好多嘢都好想知嘅。咁你要經常去接觸一啲新嘅事物，你就會自然保持你心境年青。同啲年青人多啲傾下偈咧，你會即係感染得到。你又不斷好學緊嘢嘛，有啲嘢可能你又唔夠啲後生嚟嘅。咁佢又好中意小朋友啦，佢喺小朋友成長嘅時候。同佢哋共處嘅時光都盡量爭取，但係又不忘可以繼續建立自己嘅事業。咁佢咧係亦都身為聯合國嘅兒童基金會嘅大使，所以經常咧就去世界各地同啲小朋友玩下嚇、傾下偈啊咁樣，體會佢哋嘅快樂。咁喺呢方面亦都可以令到自己精力充沛。除了这个心境之外，其实身体都要的，这个都是我们清晨爽利的宗旨，身心都要康健。陈美玲就讲她的食疗的方法，要一定留意五种颜色，红、黄、青、白、黑，咁啊，对应住我哋嘅五脏啊，即此就嚟到滋养自己。譬如白色嘅系对应住嘅肺，咁就要多啲食啲白色食物。咁所以咧，呢一个健康之道都不容忽视。虽然佢都经历过一个乳癌，但系佢亦都系心境乐观地及早去面对呢件事情，又可以雨过青天。 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弄，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如遭苦困心月红，未惯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是丹枫我心认同，不要春风重。 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暮秋相似枫叶红，未关羞如笼，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关最后沉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月泪眼中涌，是丹枫我心认同，百鸟春风重，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月泪眼中涌，是丹枫我心认同，百鸟春风重。 都是争秋夺暑之际，有时候觉得啊，正系好热噶咁样。不过咧，寻日都见到个情况啊，望出去猛烈太阳、哦，即系我见过咁嘅情景啦。咁啊，仲谂住话今日好好天啊，点知其实猛烈阳光中咧都一路洒紧雨。咁喺呢啲嘅情况嘅时候，有时又好似好热，有时咧又有啲秋凉之意啦。渐渐你就会感觉到噶啦。咁而24节气嘅秋分，下个礼拜二就系啦。有好多秋天的歌同你分享啦。 深秋风又红，秋去留残梦，我幸福处于流水，恰似落叶人飘零，转眼之间 首叫做《秋思翩翩》啊，而在之前嗰首咧，我哋都好耐冇见佢踪影，冇见佢拍戏嘅何家劲一首旧歌。旧歌嘅名字叫做《秋风》啊。早晨，而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2度。 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兴，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请准备对时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零至零点二五厘。出席会议的官员普遍认为，目前低息水平将会直到2023年。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声明重申，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并且最少以目前每个月$1,200亿的速度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支持证券，维持宽松货币环境。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经济活动从第二季最坏的时候复苏，但仍然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通胀率仍然远低于目标。他承认部分经济领域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面世和广泛应用之前仍将苦苦挣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新一期居屋下调售价正正反映他在2018年公布房屋政策新措施下改变资助出售房屋定价的理念，亦都反映做法是利民的措施。林郑月娥在社交网页撰文表示，报章大篇幅报道新一期居屋由原先63折降至6折，售价由117万元至489万元。截至前日，房委会已经接获大约7万份申请。他表示，受疫情影响，第二季的有关入息中位数较首季下跌5%。为了令居屋售价更加贴近市民负担能力，房委会马上调低原先临时售价5%，令折扣率由63折改为6折。如果按2018年以前的定价机制，单位售价会比现时贵20万元至80万元不等。他又說，即使調低居屋售價會令房委會盈餘減少，但售樓的收入仍然較建築開支為高。去年元朗721事件，警方在大埔區再拘捕一名46歲本地男子，涉嫌參與暴動。男子已經獲准保釋候查，需要在10月中旬向警方報到。消息指，被捕人士是黑衣人，报称无业，当晚和其他黑衣人在南边围和白衣人对视，挑衅白衣人。伊拉克卫生部表示，累计超过300,000宗新型肺炎确诊，相信第二波疫情将会在秋冬到来。伊拉克新增4,357宗病例，累计8,248人死亡。卫生部表示，伊拉克死亡病例多数由于太迟就医，收治患者病床数量已经增至8,000张。伊拉克政府今个月初决定进一步解除防控措施，推动复工复产，在防疫前提下重开口岸贸易活动，容许餐厅和部分星级酒店重新营业，解除对体育活动和赛事的限制，政府机构人员复工比例提升至5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03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5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9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77美元，卖出1,962.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同有涌浪。下周初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楼家抗疫，大家都可以透过整嘢食去制造亲子时间噶。安娜厨房负责人 Anna 就话俾你听，当中有咩要留意。 各位家长同小朋友，一家人可以一起做一下啲甜品，唔单止可以咧制造咗亲子时间。小朋友仲可以學習到製作食物嘅過程。我建議家長事前可以同小朋友一起做一張簡單嘅食譜，將材料同埋做法簡單寫出嚟，再分配工作俾小朋友。當然，工作嘅內容要根據小朋友嘅年齡同能力啦。例如可以請佢哋幫手打蛋，或者進行一啲攪拌等工序，可以幫助到小朋友嘅手眼協調發展噶。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高君贤，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前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一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电灯香港主持钟杰良、李冠宇。 有些人曾经建议将港岛区的电车轨拆咗佢，改善咗交通挤塞的问题咯。但系香港的市民大部分都是一致反对嘅，因为他哋都觉得电车已经成为了香港的集体回忆。 大家又知唔知香港以前嘅交通工具有几多种已经没落咗呢？想听更多就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四晚九点嘅 《认真香港》。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这。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啱啱听过嘅系五点半钟嘅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我哋清晨爽利到今朝六点半啦。今日系9月17日，农历系8月初一，星期四，而家系5:38啦。今日咧骤雨会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华中嘅气压正在上升，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日逐渐影响华南。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会增多。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海有涌浪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同埋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 现时28度，湿度91%。 怕得出声，怕将心境放进烟线，漆黑的街，今晚再走一次，仍是过去那个旧泳池，仍是颠覆关系的街市，陪着默默被落叶的老树，心声之中怕的相亲，也许不知怕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半夜看子。Oh Andy Andy， 回头原来是没有法子。Oh Andy Andy， 到哪里亦没有意思。Oh Andy， 如一张废纸，随风飘那风不会知。他的心领他身边好，常在酒吧中争吵比试，常在漆黑之中打转移，也仿佛找到独自的意义。心酸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半夜看子。Oh Andy Andy， 回头原来是没有法子。Oh Andy Andy， 到哪里亦没有意思。Oh Andy， 如一张废纸，随风飘那风不会知。Oh Andy Andy， 回头原来是没有。 关淑怡出道的作品就是这一首《半翼汉子》，这一首是改编的歌曲，不过就不是来自日本啊或者是美国啊英国的歌，是来自德国歌手 Nicole 的作品，是一首欧陆的跳舞作品。之后呢，当年那段时间的关淑怡都改编了很多是 Nicole 的一些作品，譬如大家都熟的《星空下的恋人》、《显现星光下最深刻的一次》等等。咁呢一首《半翼汉子》咧，潘元良即系写词嘅潘元良，系以原歌名叫 Andy 啊，头先我听到 Andy Andy 系作为一个灵感，就创作咗一个神秘反叛，亦都带点危险嘅男仔，就叫做半翼汉子。呢度有一班真的汉子，阿 Lam 同太极。 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更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用的一番诚意，行动算了不 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同做个血腥男儿，沿途世间闯一次，强要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的真心真意，怀着斗志向剑金的圈里追，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若你记， 求天神为我正义，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谁用的衣扮成衣，选了不必多齐齐，迷人是这份情意，谁没有伤心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终归总要死一次，无谓要我说到你，好结也许半旁子，人生有特殊意， 人生有特殊意， 能改变我的际遇， 人生有大意义， 能演变动人故事， 一生也让你记， 求天神为我遮。 一班热血男儿，大家唱歌咧好有劲力啊，好有气啊！林子祥太极，真的汉子。早晨咧，时间5:48啊，咁啊，寻日咧都可能会偶尔听过话啊，系咪会即系又作打风啊？咁呢个就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气旋红霞咧。会是在今明两日就移向越南中部一带的，并且会逐渐增强。同时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也会逐渐影响华南。在红霞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效应之下，今天稍后和在星期五的时候，本港风势会颇大，骤雨会增多，和有这个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的。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会在今日日间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到时可能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嗨 嗨，早晨早晨， 恰恰恰 起身啊、 okay. 洗面刷牙之后呢，有时间做好运动啦！一开始唔使咁剧烈， 慢慢以轻松的心情去做啦。 厅里面蜡烛再现，长夜似把黑纱线，轻泼着使地球忘掉这刻几多点。厅里面他热唇而近已变亲一片，装冷意想避嫌，无奈爱不可遮掩。一碰着他我内心出出叉，我100%爱着他，一碰着他我内心出出叉，我100%爱着他，一碰着他我内心出出叉，100%爱着他，一碰着他我内心出出叉，我100%爱着他。 叶倩文的 cha cha cha， 可以跟着他跳 cha cha。时间来到就大概七分零钟到清晨六点钟，现在温度28度，今天最高32度。今天星期四，我们一间的健健康康在清晨就到营养师林思维了。继续我们上个星期的话题，讲紧消委会的报告罐头鱼，它的营养价值和安全性在上个星期提及。今天呢，在这个角度，林思维就会跟我们讲讲啊，怎样可以选择和进食罐头鱼，我们都可以吃得健康呢。 早晨啊，我是周一听，大家好。其实去到某个年纪呢，大家都应该是注重下飲食和健康的。所以我每一早起身呢，我就会先吃一个苹果。因为苹果呢是它的降胆固醇是好好的。跟住我会吃鸡蛋，因为鸡蛋是for你跟住落嚟做运动的时候的 energy 来的。当然运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每日都会是一早起身就会吃完东西之后就去跑步。跟住会做 gym 的食嘢同埋运动。对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清晨爽利。 为了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主持人跑匀这世界边端，由津巴布韦直奔到罗马尼亚、以色列、巴勒斯坦、泰国、葡萄牙，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982年日本动画《千年女王》主题歌曲《Angel Queen》，Dara Sudaka。好啦，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 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周初仍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八点半。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暴风，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逐渐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 14.4 度、东经 114.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9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8至9级，东部6至7级，西部初时达12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032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5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4.95，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8， 人民币 6.757， 英镑对美元 1.297，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3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2.2美元，卖出19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公申请个工人就嚟，我有啲担心啊，唔知佢会唔会有冠状病毒病咧？ 都担心噶，咁不如请佢翻工之前验下啊。 中介话姐姐之前做过系阴性，不过我都仲系担心啊，因为佢等紧转药期间咧，会住喺出面啲宿舍啊嘛。 其实劳工处推出咗个计划，俾去新雇主家庭理新嘅外籍家庭佣工预约免费做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到时姐姐出示到阴性嘅检测结果，咁咪大家都安心咯。 好啊好啊，咁你快啲叫姐姐登记啦。 我转头就打去俾中介，鼓励姐姐打电话去热线18361333登记，都要提埋佢哋准备好啲资料，好似身份证或者系护照号码，同埋手提电话号码等等。不过都真系要快，个计划到9月30日噶咋。 应该请中介鼓励埋其他姐姐都一齐去登记检测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CIBS 香港运动复康，有残疾运动员永不言弃的故事。 由绳下降落去个悬崖底嗰度啦，我就靠自己一条绳，再加埋一双手连埋个轮椅，由个谷底狮子山嘅悬崖底爬翻上狮子头。 庇护众生，了解在港难民嘅生活。 Sometimes me live 6 months in poverty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You lived in park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for 6 months. Yes, it's too much. You're homeless. Yes.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呼，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呼，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是9月17日，农历是踏入这个8月啦。八月初一星期四，而家时间接近6点12分。咁头先呢就出咗呢个雷暴警告啊。咁就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系到今朝8点半嘅，而家就系即系仲有2个零钟头嘅时间啦，大家留意一下。咁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出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在未来2-3日咧，间中会有大雨。星期五咧，风势系颇大，同埋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骤雨噶。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一个礼拜后的今天，上个星期四到今日了，7日之后又见回林思慧，他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也都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所以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就要问林思慧，捉住他来讲。我都很近城隍庙。林思慧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阿 浅，每一天我们都要吃东西的，我们要吃得健康，身体健康才可以活得开心。上个星期你就讲了思慧会 每個報告將佢消化咗之後咧，令到我哋聽者淨係用隻耳仔去聽就得啦。就講話啲罐頭魚啊，佢有好多嘅污染物啊，或者又話致癌啊，佢嘅營養價值係點樣咧？咁啊，上次就講咗少少嚇。 嗯，係啊，咁我哋上次都講咗一啲關於罐頭魚的安全性啦，咁我哋講緊，譬如罐頭裏邊啲金屬污染物高唔高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物質會唔會影響身體啊咁樣啦。咁總括嚟講咧，就應該任何嘅罐頭魚都好咧，其實暫時都係極為安全嘅。咁雖然佢都有佢哋嘅重金屬，因為天然嘅食物裏邊都會有呢啲咁樣嘅物質啦，但驗咗出嚟就算係好高都好咧，你要食好大量咧，先會超標嘅。咁所以都唔使太擔心嘅。即係如果你而家中意喺屋企煮嘢食啊，甚至乎我唔想出街買外賣啊，咁你想簡單地開一罐沙甸魚啊，或者可能開一罐三文魚啊，或者吞拿魚啊去做三文治咧，暫時都係好安全嘅。 係啦，你又唔係食得好過分。 係。 而且可能你唔係獨食噶嘛， 係啊，唔係啊，我哋開一罐嗰啲魚，可能幾個人夾噶嘛， 冇錯，咁有人食啲 OK 啦， 係啦， 咁啊嗱，魚可以攞到佢嘅蛋白質啦， 嚇、 咁好啦，個營養價值係點樣樣咧嚇？ 嗯，咁頭先阿淺都講咗啦，其實最主要魚咧都係會提供我哋嘅蛋白質啦，咁、其實呢個報告都驗咗出嚟咧，全部嘅罐頭魚嘅蛋白質含量咧都係差唔多嘅，咁、每一百克嘅呢啲罐頭魚咧都會提供大概20克至到25克嘅蛋白质，咁所以佢系一个好好去代替其他肉类食物嘅一个选择啦。咁当然唔系净系罐头鱼嘅，即系你平时食嘅海鱼啊，平时食嘅街市买到嘅一啲鱼啊，或者冰鲜嘅鱼啊，咁其实都系提供到我哋身体需要嘅蛋白质嘅。 系， 咁所以一个好好嘅高蛋白质嘅食物嘅来源啦。 嗯， 咁另外当然好多人听到鱼咧，就会谂起欧米伽三 系 脂肪酸啦。咁 成日话要深海鱼先至有啊嘛。 系啦，咁同埋欧米伽三脂肪酸咧，食得好嘅或者食得够嘅时候咧，就会有助我哋保护心脏健康啦，少啲有心脏病啦，保护眼睛啦，甚至乎小朋友嘅脑部嘅发展啦。咁另外就会减低脑退化症啊，甚至乎减低身体发炎嘅一啲情况啊，咁样。 其实几多优点喎、 啊？系啊，咁所以而家好 popular， 即系意思无论食鱼又好，甚至乎喺市面买啲即系欧米伽三脂肪酸嘅补充剂都好咧，咁都系好常见嘅。咁当然我哋营养师嘅角度最好就系喺食物去攞到一啲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啦，咁所以今次消费者委员会呢个报告咧都有测下，其实嗰啲罐头鱼里边嘅欧米伽三水平咧究竟高唔高啊，甚至乎合唔合资格啊咁样嘅。咁我哋验到出嚟咧，其实最高欧米伽三脂肪酸嘅嗰种罐头鱼咧就系沙甸鱼啦。 哦， 系啦，咁佢每一百克嘅平均欧米伽三脂肪酸嘅含量咧都有1665毫克，包括我哋经常听到嘅 DHA。同 EPA 嘅， 哇！是我哋正想係好努力吸取噶嘛， 係啊。咁所以根據翻歐洲食物安全局建議咧，其實我哋成人咧每一日咧應該攝取到大概250至500毫克嘅 DHA 加埋 EPA 咧，就已經好足夠噶啦。係啦，咁所以你中意喺沙甸魚度攝取 omega 3咧，其實你食大概30至40克度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去到我哋嘅每日嘅建議攝取量。咁所以我哋成日講咧就話食魚或者攝取欧米伽三咧，都唔系净系食三文鱼啊，或者可能其他嘅大嘅鱼嘅，咁成日细嘅鱼咧，嗰、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咧都系好高嘅。 系， 咁第二位比较高嘅咧，欧米伽三脂肪酸嘅罐头鱼咧就系吞拿鱼啦。 嗯， 咁每一百克咧大概平均有365毫克。 哇，少好多、 啊。系啊，都少好多。 沙甸鱼真系好劲喎， 系啊，差唔多少5倍咁滞啊，系啊，所以你真系想喺罐头鱼度攞欧米伽三咧？咁其實沙甸魚係首選嘅， 係 咁另外最低咧就係鯪魚啦。咁啊，鯪魚嘅罐頭鯪魚咧，就每一百克咧平均得117毫克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咁所以咧，罐頭鯪魚唔係一個好好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嘅來源咯。 嗯， 係啦，咁樣咁所以就好好嘅沙甸魚。如果你真係好想攞到佢嘅 omega 3咧，咁其實就可以選擇食多啲即係罐頭嘅沙甸魚啊。 其實好方便啊嘛，一個罐頭咧，你唔使再處理啲咩啊。 係啊， 一打開你最多整翻熱嚟食啊。係 啊，會啊，甚至乎我諗消費者委員會嘅報告都有提過嘅。其實罐頭好多人都擔心。心鹽分啦，咁出面好多罐頭嘅魚咧，都會有啲係用油浸啦，有啲用水浸啦，有啲用番茄醬去浸啦。咁其實你要睇翻個標籤咯。咁我哋就話，如果每一百克嘅食物如果高過600毫克嘅鈉咧， 就為之高啦。咁當你睇營養標籤嘅時候，你就揀啲相對個鈉質比較低嘅。咁甚至乎如果你隔住啲水啊，隔住啲油啊咁樣啦，咁其實佢嘅鈉質咧相對都係會即係食嘅時候係會減低咗。 咁、哦、即係我打開個罐頭之後，你就逼咗啲水佢。 係啦係啦，咁就食得再健康啲啦咁樣啦。咁、另外你提開話Omega 3脂肪酸啦，咁其實罐頭魚之外咧。都有其他嘅魚可以提供到我咪加三脂肪酸嘅，咁離不開就係三文魚啦、鰻魚啦。青魚啦、鱸魚啦同埋鱈魚咧，都可以攝取到欧米伽三脂肪酸嘅。 係就知道三文魚係有呢一個嘅營養，但係成日又話：哎呀，三文魚咧，如果你生食咧，有蟲啊、有驚啊咁樣嚇。 咁誒，近年嚟就好關心呢樣嘢啦。咁、但係如果你營養價值嚟講咧，無論你生食或者熟食都好咧，其實佢個欧米伽三脂肪酸嘅水平咧都唔會流失咗嘅。 哦，咁所以如果驚嘅話，就煮熟佢。 就中意熟食咁就 OK 啦。咁、除咗當然就係三文魚之外，仲有頭先講嘅其他嘅魚都係好豐富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啦。咁另外有啲海鮮，包括蠔啦、蝦肉啦，都係有欧米伽三嘅。咁所以有陣時可以選擇下食呢啲嘅海鮮啦。咁、另外如果有啲人係唔食魚嘅，食素食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喺植物嘅食物都會有嘅。咁、就係亞麻籽啊、亞麻籽油啊、奇亞籽啊或者核桃呢啲食物咧，都可以提供到身體一啲植物性嘅欧米伽三脂肪酸嘅。 聽阿林思維提嘅呢啲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真係唔係一定，當然你食到魚梗係最好啦。咁、但係都要我哋要講下素食者，如果真係食唔到嘅話，就有機會可以食呢啲食物去補充翻欧米伽三脂肪酸咯。 係，咁啊，即係總括嚟講，其實蛋白質啊、欧米伽三咧都非常之好喎，喺呢度攝取嘅時候嚇。 係啊， 好，咁就有啲咩嘅報告又喺度同我哋分析一下咧？ 咁另外好多人就講開罐頭魚咧，就話啊啲罐頭鯪魚好肥噶喎，你叫人食啊咁樣啦。咁其實呢個報告咧都有驗咗出嚟咧，就關於罐頭裏邊嘅脂肪含量嘅。都唔係好出乎意料之外㗎啦，因為咧都知道咧，其實罐頭嘅鯪魚咧，其實個脂肪含量咧，比起罐頭沙甸魚或者比起罐頭嘅吞拿魚咧，個脂肪量係最高嘅。 係， 咁所以點解啲人咁中意打風嗰陣時開嚟食就係咁解，因為其實咧佢因為炸過啦、調味過啦，咁好多時候佢個脂肪含量相對比較高嘅。係，咁如果想健康啲咧，原來水浸嘅沙甸魚。或者水浸嘅吞拿魚，甚至乎茄汁嘅沙甸魚咧，個總脂肪含量咧係相對比較低嘅，咁、所以你可以揀啲比較低脂嘅罐頭魚啦。咁另外有樣嘢好好嘅咧，就係、全部嘅罐頭魚咧驗出嚟咧，今次咧都係冇反式脂肪嘅。 哦， 係啦，咁所以好多人啲人就哎呀，好驚反式脂肪，我對個心臟唔好喎。咁原來罐頭魚咧，消費者委員會驗咗咁多種咧，係、冇一種咧係有反式脂肪，甚至乎係近乎零咁滯嘅。 喂，咁我可以都放心啲嚇。 係啦，咁第三個營養素。我哋會特別留意嘅咧，就係鈣質啦。 係啦，就係嗰啲魚骨啊嘛。係 啦，就係講嗰啲魚骨。 係啦。 咁所以咁多種罐頭魚之中咧，其實原來鯪魚咧，罐頭個鯪魚咧，個鈣質咧係最高嘅。 係。 咁佢每100克咧就已經有661毫克嘅鈣質啦。咁如果食半罐嘅鯪魚咧，就等於飲咗兩杯半嘅。有鈣質嘅奶啦，就係咁樣。 咁你可以選擇啦。啊，我中意食呢個魚嘅，我就90克搞掂。 係啦、 啊，我唔中意，我又可能有啲人都怕噶嘛。我就轉而飲奶兩杯半咁啊 OK 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意思，相比嚟講咧，嗰、那個鯪魚或者罐頭鯪魚嘅鈣質水平咧，係可以媲美牛奶嘅。OK， 咁第二種魚係比較高鈣嘅咧，就係沙甸魚啦。咁其次就係原來吞拿魚，即係罐頭嘅吞拿魚咧，個鈣質含量係最低嘅。咁、所以想攞鈣嘅话咧，其实罐头吞拿鱼咧就唔系一个好好嘅鈣质嘅来源啦。 咁即系一路听咁耐咧，即系三种鱼咧，鲮鱼同埋沙甸鱼同吞拿鱼咧，好似沙甸鱼较平均啲啊，嗬？ 系啊，沙甸鱼就。佢都有佢嘅金屬嘅水平啦，但係當然冇吞拿魚咁高啦，因為吞拿魚個甲基酮係相對比較高啦。咁另外沙甸魚嘅歐米伽三脂肪酸係好高啦。咁、另外沙甸魚亦都有水浸或者油浸嘅選擇啦。咁同埋鹽分相對都冇咁高啦。咁如果攞翻啲分咧，我就覺得我會揀罐頭沙甸魚多啲，同埋沙甸魚都有鈣喺裏邊啦。咁同埋有一樣嘢，罐頭鯪魚有度唔好，即係如果比較起上嚟，雖然你話佢個鈣質好高啦，但其實大部分罐頭鯪魚咧個脂肪含量啊。 啊，同埋个钠质含量咧都系相对比较高。 所以嗱，有时啲嘢你真系要计下数、对下称嘅时候咧，就差别咁大时候，我就攞个中间啦吓。 系，当然我哋都鼓励翻多元化饮食啦。咁当然我话沙甸鱼系最好嘅咁样，但系当然 唔 系成日都食沙甸鱼啦， 冇错。 咁同埋最后都要提一提啦，对消费者提一提咧，就有啲人咧要小心啲食罐头嘅鱼嘅。咁第一样嘢就系孕妇啦，或者准备怀孕嘅妇女啦。甚至乎小朋友啦，都要盡量小心食啲大型嘅捕食性嘅魚，包括劍魚啊、海魚啊，甚至乎我頭先講嘅啲大嘅吞拿魚啊，包括藍鰭吞拿魚、黃鰭吞拿魚咁樣啦。 即係佢係唔好多食呢啲。 係啊，因為呢類嘅人咧，因為小朋友同埋孕婦咧，如果個身體攝取太多嘅重金屬，甚至乎頭先講嘅水銀咧，都會影響小朋友嘅腦部發展啊咁樣嘅。咁所以都孕婦小朋友或者準備玩嘅婦女咧，要小心選擇一啲高重金屬嘅啲魚類啦，咁要小心啲啦。咁另外當然提醒大家唔好偏食某種嘅魚，咁所以咩魚呢都要食，咁先可以減少攝取某種污染物嘅一啲情況。 即係而家呢個講緊咧，唔單止淨係講緊嗰個罐頭魚啦。 嗯， 其實魚係包括罐頭啊，同埋你新鮮嘅嗰啲。 係啦， 嗰個嘅重要性有啲咩需要留意啊？咁樣 係啦，咁所以食魚都好，就算幾健康都好咧，都要多元化啦，就唔好食死一種嘅品種啦。咁同埋我哋多元化飲食裏邊唔係淨係食魚噶嘛，我哋有肉、有雞、有雞蛋、有豆腐，即係呢啲嘅食物咧，其實喺我哋嘅多元化飲食裏邊咧都係非常。 其實就聽林師嚟講咧，就食都食得好開心嘅，哇！即係數咁多啊，魚數家珍根本係多到你食唔曬啊！ 咁所以其實選擇上咧，其實都好多選擇嘅。 係啊， 咁同埋最後提一提咧，買呢啲罐頭嘅食物，無論咩罐頭都好咧，都要有時間睇下個營養標籤啦，揀啲比較低鹽啊、低脂肪啊，甚至乎少啲調味嘅一啲產品啦。咁另外，如果你真係食罐頭魚嗰陣時候，你驚佢太鹹或者太油咧，你可以選擇隔咗佢啲油分啦。咁或者隔住啲鹽分啦，先食咧，咁可能有機會就減低一啲對身體冇咁好嘅一啲營養咯。 係，咁所以咧，每一樣嘅食物咧，其實都有佢個存在價值嘅，睇你自己點樣去識咧，去選擇嚇。 係啊，咁所以其實喺購買嘅時候咧，消費者要精明啦。第一樣嘢都係頭先講啦，唔係就係越貴越好嘅。所以你揀呢啲產品嘅時候，第一除咗去睇個血質越寒之外咧，咁其實都要得閒睇下啲營養標籤。咁就揀食你最。底啦，營養價值最高啦，甚至乎可能一啲污染物係最低嘅一啲產品咧，咁啲人就食得安心啲咯。 啊，咁所以大家咧記住一路聽住我哋清晨爽利啦，逢星期四咧就林思維咧提醒我哋點樣可以食得安心、放心又有營養價值嚇。咁呢兩個星期咧就講曬消委會做嘅呢個報告，就講呢個罐頭魚嘅一啲嘅優點、一啲嘅缺點，大家可以咧就上網連續兩個星期聽翻都得㗎嚇。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營養。师协会嘅网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个节目嘅。 好，下个礼拜咧仍然都系讲啲报告啊，都系同我哋啊食嘢有关啊，好多人都中意攞住呢啲小食嚟食嘅。 呢个都系我嘅挚爱嚟嘅。 到底系咩咧？ 系啊，就系薯片啊。 嗯，哇，好多人咧去到超级市场买嘢就系、是。咁多種品種，邊隻好呢？咁 同埋你想買曬翻屋企咁？ 係啦，依家新出咩喎？咩味道又唔同，我又試下咁樣。 係啊，所以下個禮拜可以講下，因為消費者委員會咧都驗咗一啲薯片嘅營養水平，咁所以咧我哋下個禮拜可以講下。 咁下個禮拜大家記住收聽啦，下個星期四再見，林思維，拜拜。兜過幾個圈，看木馬旋轉，美夢似是現。重像片圈，快乐旅途中有没有热恋？看着这入场券，如同寻获温暖。笑问你，你话连夜后飘再多的困倦也不怨，只在平静地说出。 陈慧琳 Kelly Jackie， 他约我去迪士尼。结束今朝清晨所理节目，多谢你收听，星期一朝早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零至零点二五厘。出席会议的官员普遍认为，目前低息水平将会直到2023年。公开市场委员会会后声明重申，会使用所有工具支持经济，并且最少以目前每月$1,200 亿的速度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支持证券，维持宽松货币环境。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经济活动从第二季最坏的时候复苏，但仍然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通胀率仍然远低于目标。他承认部分经济领域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面世和广泛应用之前仍将苦苦挣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英国外相蓝韬文在美国华盛顿会晤。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再要求联合国向伊朗恢复实施制裁，并确保措施得到落实。另外，蓝韬文表示，由于欧洲联盟将同英国的谈判政治化，令结束北爱尔兰暴力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受到威胁。蓝韬文又表示，中国必须全面尊重香港的自治。伊拉克卫生部门表示，累计超过300万宗新型肺炎确诊，相信第二波疫情将会在秋冬到来。伊拉克新增4357宗病例，累计8248人死亡。卫生部表示，伊拉克死亡病例多数是由于太迟就医，收治患者的病床数量已经增至8000张。伊拉克政府今月初决定进一步解除防控措施，推动复工复产，在防疫前提下重开口岸贸易活动，容许餐馆和部分星级餐厅重新营业，解除对体育活动和赛事的限制，政府机构人员复工比例提升至50%。前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被指在俄罗斯禁药事件中收受贿赂，被法国巴黎法院判监4年，其中2年缓刑执行，罚款50万欧元。迪亚克被指间接或直接收受俄罗斯贿款，隐瞒一批运动员服用禁药，推迟调查，令呢批运动员可以参加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3年莫斯科田径世锦赛。他在审讯期间声称并非包庇运动员，而是为了保障国际田联的财务状况。迪亚克现年87岁，1999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国际田联主席，民判之后随即表明上诉。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大雨，星期五风势颇大和有涌浪，下周初仍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嘅6:34啦，欢迎收听9月17日星期四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本港新型肺炎零確診只是維持了一日，昨日新增9宗病例，5宗是本地個案，全部和之前的感染群組有關聯。有專科醫生認為第三波疫情仲未完結，加上聽日部分社交隔離措施再放寬，呼籲市民不能夠掉以輕心。一陣聽下專家的鐘鼓。 屯門五邑州鎮游學校一名曾經回校上網課的10歲學童確診新型肺炎，學校暫停原先小六的復課安排，但是衛生防護中心判斷患者是離開學校之後才受到感染，因此學校可以如期在下個禮拜恢復面授。要翻返學校的學童大部分是屋企未必安排到照顧，又或者是有網上